保暖衣，然后外面套了个这个套头衫，然后 不是秋衣 啊，不是秋衣， 针织衫，然后又套了一个羽绒坎肩，外边又套个羽绒服。 嚯、哦，我的天呀！你要去阿拉斯加是怎么着呀？穿这么多？ 阿拉斯加还得加， 还得往上加。 对对对对。 哎呀，不过这两天从上周星期五吧，一直到现在，天天特别冷。 所以今天那个我们出发吧，要给大家带来第一条的这个消息，叫说好消息，周四就要开启回暖模式了。 哦，太棒了！ 对对对对，天，没看稿子吧？这么惊喜。 我这不是配合你吗？我这 是 戏精本精吗、 哦？ 对吧？戏精上身了， 是是是是是， 我这 是戏精本精， 就是本人是我。 想不到澄清是你，那赶紧得消灭。所以这两天特别冷的，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这个话题， 啊、 因为冷不了几天了，周四暖和了嘛、啊。在特别冷的这些日子里，您发现自己有哪些变化没有？ 就是在这几天特别冷的日子里， 哎、对对对 你的变化， 嗯， 变化能吃了呀。天一冷肯定能吃饿、啊、 没错，我那天也是发朋友圈，我怎么这么爱发朋友圈，就说就晚上都十点半了，我突然觉得我怎么这么饿呀， 盯不住， 特别饿。 我告诉你，你这个身体啊是一台特别精密的计算机，当你觉得天气冷的时候，那脂肪全都躲一边去了，就不出来活动了，不出来遛弯了 啊。不是说冷就消耗脂肪吗？不是 不是。然后呢他呢就觉得我这个时候我的兄弟姐妹少啊，我得多来点，我得照顾照顾，就号召你、 啊、躲一边，还要叫别人再来。 对，他在号召你的胃，说 脂肪这个小蹄子，仔细他的皮。 兄弟啊， 哦，仔细我的皮。 不、哎、对对，胃兄弟啊，多吃点吧，我们这儿缺胳膊少腿了。 哦，真的是， 真的是。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饿。 你才缺胳膊少腿呢。我们看，咋就把我大卸八块了呢？ 这个恶险恶的用意被你戳穿了。 对，你不是恶，你这是那个恶，你这真是个恶人。 哎呦我的天呀！ 来说说这两天特别冷的日子当中，您发现自己有哪些变化？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 啊， 就昨天咱们群里的咱们制作人小松姐不是发了一条吗？ 没有小松姐，小松 哦，小松啊，发了一条信息说，哎， 趁机。 这两天哈，天这么冷， 对，一想那得给自己保暖呀。 对呀， 嗯， 怎么着了呢？ 买了双靴子， 你看看，我告诉你，没好几千吧。 女同胞 啊， 买东西总是有理由。 对，每天都有不同的理由。 对， 这连续好几天得买多少东西？ 男同胞更厉害， 什么呀？ 不需要理由，想买就买。 这不是今天是双十二吗？然后又喝 一口老血就要喷出来。 我怎么说什么你都反应这么剧烈呀？ 不要提这些，没钱啊！对，还是说说这两天因为冷的，你有什么变化？ 我好像瘦了。那天我一上秤，87.9了。 哦，真的吗？ 哎，我不是之前跟你说 都冻坏了。 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那个 BMI 那个值，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身体那个比例那个值，也降低了25点多了，原来27点多。我说太好了，天继续这么冷下去吧，我估计就能够继续瘦下去了。 那要再冷点、 啊、 你要去阿拉斯加是不是就抽抽了呢？ 那多好啊，就70公斤了， 是就跟我们家门是热胀冷缩、 啊、 我们家那门可能有点问题，就是那个洗手间的门，你要是比如冬天的时候、 啊、 就得把那锁给它转上，它才能卡住呢。夏天直接关能卡住 啊， 冬天可能这木头就缩回去了。 哎呦， 它就自己你关不上，你 只能 是不是这样的人？ 不，只能说明你们家这木头是一点、 啊、 实木。 哦，是吗？ 当然了呀，实木 什么都懂。 我告诉你，那复合板它不会是热胀冷缩，它没有的、 哦、 有余地、 哦、 实木有余地。 是， 你大家大户嘛，连门都是实木。 你们家门是什么呢？ 我们家门不是实木， 锯末的。 就是合成板的吧，涂了一层漆，应该是。 哦。 那时候买房精装修送的。 算个板不得开一层，又有一层，然后还有一层，是吗？ 反正就是现在关门、开门都是吱吱扭扭的，我觉得他坚持不了几年了。 转轴都行，我不跟他，我觉得跟他讨论下去是没有 没完没了。 对， 无穷无尽，你知道吗？哈， 天疯了，赶紧说下一段。 哦、说下一段是什么呀？哦，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 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您都有了哪些个变化，对不对哈？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三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欢迎大家互动着天冷当中您发生的变化，我们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啊。今天首先提到的消息就是周四咱北京开启回暖模式。最近这两天的北京城，那这个北风嗷嗷刮，对吧？阵风达到了7级左右。目前呢，仍然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气温也比较低，风寒效应明显。外出的时候请注意防风保暖，但是周四以后不一样了。 对，周四以后怎么着了呢？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周四以后啊，将会北京的气温开始缓慢回升，到了周末最高气温呢将升到5度。气象专家提醒哈，近期呢气温比较低，河湖已经结冰了，但是冰面很薄，十分危险，严禁在冰面嬉戏，尤其是小朋友风干物燥的，对吧？但是其实现在还没到最冷的时候呢，应该是马上快到近39了，39才是最冷的时候， 那也不允许到野冰上去滑 啊！那当然了， 对吧？ 啊，不安全， 是呢、 啊，是是是。那么气温较低，体感寒冷，外出呢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今天呢，告诉大家，北风呢仍然比较明显，出行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和高空悬挂物。 哎，另外您还得注意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 啊，对啊， 比如说自采暖的用户也要防止这个。一氧化碳，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吧。 是是是 啊，我们来正好说到天气，就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天气哈。 好， 白天呢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你看看，最高气温也没高到哪儿去，1度。 对 啊，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 我的 最大相对湿度40%，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干的。 对， 但今天呢晴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风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另外呢提示大家，未来两天本市也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1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你看看，现在我查了一下这个天气的 APP， 此时此刻7:41:52，目前的气温-11度。 是啊， 多冷啊！ 一度是最高气温。 哎呦，别出去了。上什么班啊？不是那个， 好样的！可能这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合作了吧。 我们来说下一条节目啊，不是下一条信息呀、啊。 我都 想着下家了，是不是？ 对，我会帮你请命的。 我看来我是真不想干了， 成全你。 来看看国家组织集中采购试点，药价最高降幅或96%呢。日前的国家组织， 咱人前面这么重要数字前面起哄、啊。 国家组织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选中了，这个结果公布了。与试点城市去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药价平均降幅52%，最高达96%。 哎，根据了解呢，药价大幅下降，挤掉的主要是销售费用等水分，不影响企业发展，并且降价不降质啊，质量还是保证的。 是是，那当然了。 目前呢，准备中选的结果还在，拟中选结果还在公示期。公示期结束以后，联采办呢将会确定并发布中选结果。试点办将指导和推进各试点城市制定试点方案和配套政策，兑现招标结果。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呀。带量采购是我国多年来药品采购一直争取达到的目标。和这个不带量的这个集中采购相比呢，带量可以给药品企业明确的销售承诺和预期啊，从而可以给出更优惠的价格，让患者获得更多利益收益。同时啊，减少药品销售过程的购销过程当中的灰色空间，避免什么二次公关呐、 对， 医院二次议价呀等等问题。哎，反正挤掉是这些水分，大家老实惠。 对，减少中间环节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减少中间环节的好事了。北京开始试点手机。这个号码异地销户了。针对不少用户反映的手机卡异地销户难问题，工信部日前表示，已经要求三大运营商2019年1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提供手机号异地销户。那么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分别致电三大运营商。北京移动的客服人员就表示，您呢可以携带身份证到北京移动营业厅办理。北京电信则表示，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电信直营营业厅可以办理。北京联 通的客服呢则表示，办理手机号销户呢事宜啊，日前呢仍需咨询归属地。 嗯， 不过呢，另外有联通工作人员又表示了，可以尝试登录中国联通 APP， 通过网上可以实现异地销号。 哦，这就方便多，你不能在老家办个手机号，对吧？ 啊， 还回青海消去， 那太折腾了。 对， 是吧？啊， 这一回趟老家得列好清单 啊， 跟那个这太囧似的，我得有愿望，回老家也得有愿望清单。 是， 除了亲戚妈抱抱爸之外呢， 啊， 还得 销个号， 对，补办身份证。 我的天， 对，反正这个事儿是有点多哈。 啊， 再来看看宝贝儿们的事儿，儿童验血参考值，2019年6/1会出国标啊。 哦， 未来呢，孩子看病的时候验血化验单上的白细胞等参考值区间将不再参考成人版了。 嗯 啊，因为毕竟孩子跟大人不一样。 是， 北京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日前在采访的时候就说，目前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项目已经通过了专家论证会，有望在2019年6/1儿童节的时候正式向社会公布。 哇，厉害了。啊，那么作为儿童验血参考值的国标呢，到时候全国所有的医院将统一执行这一标准来判断孩子血液检验的结果。 嗯， 根据了解呢，即将出台的参考区间涉及31项儿童常规的验血指标。 嗯， 哎，这说着验血呢，我这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哇，还不错，整体身体良好，就是稍微有点胖，脂肪肝吧。 你为什么突然在新闻当中插一条你个人的， 就是感慨， 而且用这种特别激动的语气。 我记得去年还 真是好消息， 十好几条的好都不行的，今年反正就没几条啊，除了这个 哎 肥胖之外， 没几条，不是没几什么， 没几条就是不好的， 没几条 啊， 没几 啊， 不是没几天， 我已经没几天，我想那是不用多想。 好， 没有没有没有， 真是 还是很健壮的。 对对对啊， 超出这个标准值多少呢？ 超 30% 吧， 300。 我的天， 30啊！ 你就盼我点好吧啊！ 没事，这两天这么屋里这么热，就能消耗下去一部分。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统计局调查显示，今天是双12，我们来看看双11网购消费都趋于理性了， 是 不是冲动型的？高磊只买条裤子， 就真的买了一条， 嗯，尼龙绸的， 啊，没有，就现在穿这个，你看这是什么料子，棉的吧？ 哦，哎，怎么有点那种粘面的感觉？ 真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它外边就是这种有点小绒，你不看吸毛吗？ 对对对，我就觉得吧，便宜没好货，然后我那个羽绒服啊买的也不怎么样，它掉毛。 哎，怎么还买羽绒服？ 不是 就买条裤子， 前年买的羽绒服它掉毛，今年买的裤子粘毛，他们俩倒是绝配。 哎，挺好，就毛不能，对吧，不落外，肥水不流， 水不流外， 哎，给你粘回来。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关于双11网购消费的电话调查。这个调查显示呢，有47.6%的被调查者参与2018年的双11网络购物节了。 哦， 不到50%。 对对对，那么参与双11的这个购物消费者当中啊，有66.1%的被调查者呢是因为实际有购物需求，那么有64.5%的被调查者因为双11优惠力度大，参与了双11。 哦，还是因为觉得便宜才是最大的吸引力。 对，吸引力还是挺大的。 没得买也想想，反正是便宜哈。 哦，先囤点货呗。 嗯，啊，双11网络这个网购的消费者有比较明显的年龄差异啊，21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参与率比较最高了，它是67.9%。那从购物金额来看呢，参与双11的被调查者消费金额多在8000块钱以内 哦， 其中4000块钱以内的最多，占到80.1%。 嗯， 消费金额超过12000的被调查者比较少，哎，1.3%，那就恰巧高磊这条裤子超过了。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超过12000吗？ 没有， 哦，超过才 158。 那你属于消费金额在800以内的。 我还拽了人后腿呢，我告诉你， 也不能这么说，你都支持了。哦，所以大家是理性消费，这是好事。 当然了， 对对，你买回来发现没用，真是搁家还占地儿，擦它也受累， 是 对吧？ 今儿我有一朋友早上起来还发一朋友圈呢，说哎呦，终于等到双12的零点，我买了2条羽绒服。呵，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嘛买2条？跟我妈买的，我妈选了2条，就中国那特别好的品牌，确实便宜。 哦，是是， 但是没两，也不用2件2件的买吧。 哎，这个说这个品牌，这个它不是做广告啊，说实话啊，这个波司登 确实好。 对对对，确实大家是忽略了咱们国产的这个品牌了。其实很多外国人都穿，设计也比较新颖 啊。 好，不多说了，真不是广告，就是 真不是广告， 为国货证明一下。 对对对，才1000块钱 啊。 好嘛， 你这个过分。 来进段歌吧。 爱我人家地图，来一场无计划的旅途。Don't stay， 即刻加速。 泡一个抽象云朵到糊涂。 Hey baby， 我们的交集。 Hey baby， 埋伏着多少奇遇。 Hey baby， 青春收音里邀请你出席每一个朝夕。 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明天没有标准答案。 坐上飞机，我们一起要去旅行。早已经拿起背包， 他们要去旅行 啊， 太不像话了，我们还在上班。来看看这个， 可以把这话送给大帅，他就是在旅行， 太不啊，当然他带着听众去，这个是应该的了， 啊、 是吧？ 是是是， 自己去就太不像，当然他没有啊。我们来，看看大家在这个冷冻的天气里。啊、不是寒冷的天气， 对对对，说的跟冰箱似的，熬嘛。 其实可能未来还会更冷吧，就是寒冷的天气里有哪些变化？不仅你个人，周围的也可以， 是 吧？是 啊， 魔草儿说了，多呗，吃的也多，穿的也多， 都是多， 哎 啊，多多益善是吧？ 钱少了，因为吃多穿。 三巡说了，早起送孩子上学，天天早起，这两天小风刮的，嘿，我告诉你，能穿的，能戴的，啊这。帽子，我告诉你，口罩、秋衣、秋裤、毛裤、毛衣， 是是是， 真的是感觉老了，真盯不住冷了，全穿上 了。就露俩眼睛，昨天我一朋友也是，就露俩眼睛，还戴眼镜。 哦，好嘛， 他当然也是近视啊。 啊、没有，我妈戴的是风镜，我告诉你，真是全、 阿姨戴上风镜了， 风镜了、 阿姨干嘛去了？ 就那两天大风嘛。眼，他迷眼吗？遛弯儿，我知道。 遛这个，大家一看。哎，大姐，您刚从那个冰川回来没有？我在家门口小花园走走。 对，特别专业。 粗茶淡饭说，就是，就我就没有以前扛冻了呀。年轻的时候不能比，那谁穿秋裤啊？冬天，哎呦， 对，谁穿？我就不穿，真是。秋裤是什么？ 你今天穿了吗？ 当然没穿，我一直就不穿。我前上个月的时候我还穿破洞的裤子呢，你忘了吗？看来超 重也是有作用的， 脂肪。 上周真的是他穿了破洞的裤， 对吧？你作证吧。 我作证啊。 啊，你还戳那洞呢？ 对。那有一洞，我看看，哎，这什么呀？白白，哎呦，这是肉、 啊！我天哪，好嘛， 够硬的。 幺幺八说了，周末啊，从北京飞了趟广州，本想着吧，可以唱一首《南山南》，结果是只能唱《冰雨》，一冷两吃饱饱的，这是啥意思？一冷两吃 什么意思？ 我没懂，反正 在哪儿呢？我没 看见。就啊，一冷两吃饱饱的，反正就是一冷了，就是想多吃东西，估计是。 哦，一冷就吃。你让解释解释 啊！ 但是你怎么回事？跟苗山在节目里瞎说什么？我买完衣服回家说单位发的， 谁说的呀？绝对不是我，肯定是苗山。 那也不能跟他换班了。 就是他昨天，我告诉你，结束之前8:57左右说的，我记得特别清楚。 不能相信他， 我本来想跟你说来着。 先检举别人，然后就跟你没关系了。 对，先把自己摘清楚嘛。 嗯，阴险小人。波波先生说，发现自己变年轻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冻的 辈儿都小了， 嗯，都冻得我辈儿都小了 啊，真是厉害了。 你这个心态还可以，但确实冷。鲍勃兰说，高磊还没穿秋裤吗？我都穿羽绒裤了 啊。羽绒裤是什么东西啊？羽绒裤还是什么？ 就裤子外面加一层，两层中间是羽绒。 我的天呀，他真的要去阿拉斯加呀？ 阿拉斯加可能得穿羽绒棉裤吧。 天，又加增棉。 他说最大变化是爱吃面条汤和饺子了。 嗯， 热乎乎的多舒服！今儿早一大碗西红柿鸡蛋面，吃完再出门，一点都不冷，直冒热气儿。我个人， 你看，真是这姑娘可能就是怕冷，天生容易手脚冰凉。 但是最近反正就是大家吃火锅啊，什么涮锅啊， 热汤面呀、 啊，对，就是这种连汤什么。昨天我还吃了豆腐熬白菜， 哎呦呵， 嗯， 看家菜好吃，但是就是吃完了以后容易放气。 豆腐熬白菜， 哦，对，没有萝卜，我怎么刚才想的是萝卜呢？ 你就这点。金春平说：“大帅呢？是不是结婚去了？啊，他带着这么多人，不行， 那是 带着我们听众去西班牙玩去了。 对， 您没听着啊？之前、嗯、可以大家都参加呀，只要交钱。 是下一年应该是在明年的3-4月份，听说还有第二波呢。 他还出去？ 不是，就是那个、 啊、 咱们对，咱们合作的下一个主持人带您游世界、 哦， 可能去东欧或者是英国。 我去。”嗯，可以，就这么定了。 凭什么呀？啊， 因为昨天你们俩说我坏话了，所以我去。 那好吧，得嘞，咱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 对。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接下来给您继续说说实用消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 天气这么冷，您有了哪些变化呢？ 对，包括自己的周围， 是是是， 都行，是吧？就像刚才我特别想念李卓说的，哈、啊，东司大门的锁冻坏了。 哦天哪，太好了，那就是进不去，上不了班了。 冻坏了就是开了呗， 冻坏了开不了了。你看咱俩这都是， 哎呀。哎呀，差距太大了， 真的是差距。 反正你就是不想干了。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家互动，这个天气冷当中您和自己周围的变化。 对对对对。 高磊主要是反映他不想干的。 没有， 怨不得原来老是来晚呢。 谁说的？我的天呀！你别给我穿小鞋。 说实用消息啊，百年屹立，增加果蔬生鲜等品类，变身社区便民店。 嗯，老字号百年屹立福长街店哈，经过了一番换装，近日正式试营业了。以前呢是主打屹立面包、北冰洋汽水的老字号专卖店，悄然增加了果蔬生鲜主食厨房，为周边居民带来不少的便利呢。那么从2011年开店至今，百年屹立连锁店已经是超过了130家门店。 对，这样的老字号的门店可以多一些、啊、 就是 人家说以前定位就是屹立的专卖店、哦、产品主要是屹立面包、北冰洋汽水。人相关负责人说，现在根据居民生活需求，你看经营它就是得看大家需求。 那当然了， 对吧，将部分具备条件的门店转变为社区超市、在体现老字号主题文化的同时呢，也能方便居民生活了。因为您有这品牌，大家有信任度，这很难得。 那当然、 哎、你要再把它做大做强、啊、做得丰富有意义。 是是 是, 是, 是、哎、 像之前我们看到很多邮局也是陆陆续续改成了便民的一些超市、 哦、可以、啊、 卖卖蔬菜水果生鲜什么的都有，同时还兼具邮局的功能， 顺便把萝卜寄了啊，寄给那个西城我们家亲戚。 我天， 快递萝卜可以吗？ 给我们家寄个近双井呢，就啊，我们家今天熬个萝卜汤挺好的。羊肉萝卜，哎呦，这羊肉萝卜串可香了，我告诉你。 羊肉准备好了吗？ 有， 哎，那我就去。 没有。 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的事儿啊。12月15号起，手帕口3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嗯，是的， 还有3天啊。 对对对，那么请大家呢，如果途经此地要注意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您以及周围的一些个变化。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5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林肯靠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万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1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万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10101。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保持高位震荡，全天的是先涨后跌，最高至每盎司1249美元。美盘公布的美国11月份 PPI 环比升幅高于预期，并没有引起金价的太大波动。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43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就这音乐开始那个笑声，我觉得特别像大帅自己笑。哦，那也可能是你笑的。 那听起来有点像闹猫的感觉。 没有，刚才那个啊，你念那个菜百黄金指数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以礼以藏，那个听着就像把金子抱走然后藏起来的感觉。 对，都是我们家的。 哦，是啊、 金子一屋子，什么什么什么银子，什么怎么说来那个？ 一炕头。 阿凡提那个怎么说来着？ 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哦，对对对对，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嗯， 都是我们家的。 这八亿老爷早晚会倒霉的， 我天呀！ 我们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 哎、啊，哎呦，还有人专门给你发来了羽绒裤。 我的天呀，真的有羽绒裤这种， 对对对对， 这种东西啊！ 互动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呢，在这样寒冷的几天当中，您自己和周围有哪些变化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时候忙里偷闲，这位大姐发来了羽绒裤。 哦、 为了防止羽绒乱跑呢，人家羽绒都是一条一条的。 哦，对对对， 哎、那你整个的，它到时候都堆到脚下去怎么弄啊？ 那看着跟米其林宝贝的，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是不是？ 嗯，虽然你没有羽绒裤，但你本人 不是 也是一孤劲儿一孤劲儿， 也够胖的。但是我就说这种裤子多热，穿上不烧灯啊？ 那个人这个体温是不一样的呀。 我就前两年 你老喝参汤，不是我们， 不是不是，我没喝没喝，买那个就是里边全是翻毛的那个某澳大利亚的品牌那鞋，我就不说了。哎呦，烧脚的很，我就、 你要说这火大，前两天那个。啊，外国就咱们有个邻国 是吧， 然后他们那儿两个人做体育节目 啊 播报那 NBA 的消息，突然旁边有一个人流鼻血了、他现在摸了一下 以为就没了呢，后来哪知道那鼻血就跟水龙头开始哗哗流，旁边人还跟他说话，一回头那您说是不是啊，是是不是，这就已经都没法往下说了。 我的天， 但是这个人非常淡定啊，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边流着鼻血 我的天， 做评论太震撼了， 也是厉害了。 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发现这两天冷我就有了个新技能、是不是我物种有变化，我喜欢冬眠了，变特懒，可不是吗？ 我也是不想起 哦， 但是为了工作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直播间， 结果呢 就是第一时间赶到的嘛。 那怎么我在屋里呢？ 就是我先上了个厕所嘛。 确实是冬天这么冷人就容易犯懒，因为太冷了不想出去。 哎，魔草说了，高磊自带一估计一估计的米其林磊磊。 对， 我告诉你还真是，最近我真是想换轮胎了。我是不是又扯远了？ 不远，你把自己部分卸下来搁在哪？ 那不行那不行。哎呦，这轮胎怎么现在那么贵呀、2000多，1700一条，我要换4条破产了。 你那个轮胎是另条吗？你听着跟换那个 就是那个轮胎是一条轮胎吧、那怎么着它量次是 好像不是条 一估计轮胎是吗？ 一估计接着走可不成啊。张海明威说，变化，我本来治好了的咳嗽结果一动又犯着， 你看看 已经咳了一个月又坏了，吓得我都去照了个胸片了。所以您这个爱咳嗽的朋友就应该戴上那口罩。 哎对 哎对吧， 啊， 厚一点的。 你看苗山就咳嗽，等到星期五他来的时候我让他戴口罩。吹笛的芝麻莉莉 不是冲着你，你是冷空气啊。 他就说，莉莉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大美女。他说，王一磊磊好，好久不见，刚刚打开广播。 哎，你好， 一听大家聊的还是这么火热哈，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呀。 你就想那 一把火，这就是我们节目。他说，我冬天还是比较自律的，不敢吃的太多， 我坚持健身，最近还瘦了一些。 哦，这个变化 啊，哎呦， 运动瘦了。 他说我们家在双井，我们家也在双井啊。 嗯， 附近健身房特别多，那你去哪一家呢？他说最近除了跳跳尊巴是一种健身舞蹈啊， 啊， 已经开始练巴西柔术了。哇，大家一起燃烧卡路里吧。 对呀，你呢跟人都住双井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我主要就是没跟他去同一家健身房。 您考察的是健身房，高磊考察是厨房。 对、 哎、双井的这个美食你都掌握吧、 啊、那是吃火锅的吃涮的，我告诉你还有那种冷锅的特别的多，你想吃哪家吧。 冷锅是什么呀？ 冷锅，四川冷锅的。 哦，没吃过。 特别香，热量没那么大，油没那么多。如果你还怕辣可以蘸点醋，去味儿又提鲜。 哎呀呀呀，哎呀呀，三旬你这能收下来吗？三旬说早起送孩子上学。哎，这刚才说过了吧？ 啊， 说过了、哦、这个啊。 那来另外一条， 你念一条，然后咱就开始说新闻了啊、哎！欢迎大家继续互动。 哦、好好 好 ，说说天冷当中您自己和周围的变化。 哦 ，Casey 就说了，我的变化是两个脚趾淤血、嗯、啊 啊， 大腿肌肉抽筋儿。上周公司领导组织去江西某山两天徒步登山，夜宿山上帐篷营地，结果正赶上寒流来袭，冻雨冰雹一个都没落下。早上起来帐篷外一层的冰壳， 能拉开就不错了， 要先用手将冻住的拉锁捂热了， 你看看 才能拉开门钻出去。两天一共是相当于爬了400层楼，下山的时候坐索道要坐半个小时才到山底，本以为经历了这一切的我已经是不可战胜了，没想到回到北京冻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领导们也得负点责任，你在做这工作之前应该考察好当地的天气， 对， 包括大家的运动量，你一下就上量了，很多人身体不行， 是平时没有训练基础。 今天有的领导爱跑马拉松，就组织大家都去跑去、 哦、 你日常人家跟累跟你累不一样，你没事老跑马拉松，对不对？你这什么领导？ 幸亏咱们台没领导、 啊、当然不是说你们公司啊，就是说有的人、 嗯、 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你不管是公的还是私人的， 是是是， 你老去跑马拉松，这是你该干的事吗？好、哦、我们来看看新闻消息。 哦，这说的不是咱们单位的。 当然不是的、哦、我说的是你、哎、 啊，我什么时候成领导了？ 你也配。好，我们来看。 我不干了，我8:11我退出这个节目。 说出来心里话。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他不干了啊，领导。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我们把那个上半段的手帕口手帕口有三条公交线路调整的事说完。 好好 啊，需要提示大家的是，自12月15号首车起呢，要调整是80路、88路啊啊，还有这个新开168路，其中这个80路调整后首站为小红面， 嗯， 到新街口豁口。 哦， 啊，那调整后的88路呢，首末站啊，草桥到大钟寺， 嗯嗯， 草桥出发，沿88路原路到大钟寺后，不再绕行中关村东路、知春路和大钟寺东路了。 哦， 新开了一个专6168路，首末站为新街口豁口到知春里东站。中间设有新街口豁口、明光桥北、蓟门桥和地铁大钟寺站等等、嗯、 就方便大家出行呗。而且一进入到12月份，大家的心都开始飘起来了，再过2个月的时间春节就到来了呀，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开始琢磨着，我得春运抢火车票了，我得回家过年呀。距离2019年春节还有2个月，但是春运抢票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近日南京客运部门发布了消息称，12月23号就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也就是2019年1月21号的火车票和汽车票。2019年春运是从2019年1月21号腊月16开始，到2019年3月1号正月15结束。我的天哪，1月23号就可以抢春运的票了，你说说。 对，你给具体的说一说。 嗯，本月底的春运前返乡的火车票呢将开抢，要抢票回家的小伙伴记住几个时间点。首先，本月23号可以购买春运第一天1月21号的火车票，2019年1月5号您可以购买2019年大年29，也就是2月3号的火车票，2019年1月6号您可以购买2019年除夕2月4号的火车票，2019年1月7号您可以购买2月5号，也就是正月初一当天的火车票，到了2019年1月12号您可以购买正月初6，也就是2月10号的返程火车票，到了2019年1月30号您可以购买春运最后一天 3月1号的火车票，这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时间节点，大家得记清楚了，要不然你抢不着了，是吧？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么说呢，可能也记不住，所以就是 我说了半天，你说记不住， 不是，就 我的心呐， 没有你说这，我不能给大家做自动回复， 你直接把我开了吧？ 好好好好， 你也是我领导，你说句话，好吧？ 我说话没用啊，我到时候反应一下吧。我大家找到幺什么幺北京交。北京， 你 干嘛呀？这是 你是要辞职吗？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买票 哦，买票。 如果想买这个票的朋友 哦， 回复买票能看到这个日期的这个具体的说明啊，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你不说一遍，我什么时候做呀？ 你早说一遍，我就不念。 不，你得念，有个初步的认识 哦。而且呢，告诉大家，寒假的学生车票已经开售了 啊。 2019年寒假学生火车票火去了，已经全面开售。广大学生旅客呢，可以购买今年12月1号到2019年3月31号期间的所有的优惠火车票。车站提醒呢，学生只享受半价硬座客票和空调票，像硬卧、软座、软卧都没有学生票 啊。 那么高铁、动车、组列车呢，只发售2等车座的学生票，学生票是全价票的75%。 对，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春运期间买火车票12306预付前可以自动购票和退票。中国这个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呢，候补购票功能将于2019年春运期间上线，到时候你要抢票情况将会再次得到缓解。什么叫候补购票呢？所谓候补购票，简单来说就是火车票卖完了，旅客可以在12306平台登记购票信息，并且支付预购票的资金。如果有退票多余的票，12306系统将自动抢票。按照专家的估计呢，这种方式无论购票速度、成功率还是安全性，都比市面上的抢票软件有明显的优势。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用这种专门的软件吧， 就是官方的软件呗。 哎，对，12306 啊，好， 这是比较靠谱的。 大家要注意时间节点，咱们要行动起来了。同时呢，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信息，刚才王一呢特别好心的给大家输入了一个关键词，回复是 买票 哦，买票啊，回复买票，您就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信息了。好了，同时也别忘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内容是 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您和自己周围发生了哪些变化？来说说大家在这个冷天当中一些变化哈。如果我是陈奕迅，说觉多了，早晨是睡不醒，中午还特别困。 哎呦，真 好。那也可能跟屋里太热就 有关系， 犯困。 对 对 对， 适当的也得通通风，出去溜溜去啊，或者什么的。 中午啊，您少吃点儿，这个脑供血不足就会没有那么的明显。 哦，要。 我说的怎么那么那个？ 有，当然你说的有点危险了，但其实是这么回事，就别吃太饱 啊。对对对， 吃太饱，因为血液都到胃里去帮忙消化了 啊。对，运作那个胃了。 是是是。 118说什么叫一冷两吃？高磊，我给你讲讲，我是连北方的干冷带南方的湿冷体验了一够。 哦， 两头 一冷两吃。 对，那南方还赶上下雪了呢。哎呦，那个西湖雪景漂亮， 特别漂亮哈。 对。 哎，为什么北方都不下南方下呀？是不是你湿的法？ 因为你老吹呀。啊，要说到吹，还是大帅更能吹。 那当然了， 他给吹到。 到南方去了。 你瞧瞧，他这个嘴上嘴皮顶着天，下嘴皮是顶着地。 下嘴皮？ 下嘴唇。来看看大芝麻，我觉得 芝麻， 我怎么觉得今年冬天特别冷呢？ 是 前两天降温刮风。我是电暖气都开了，空调也开了，水疗 它是降温太快了，断崖似的，咔嚓一下。 对对，水疗毯也开了，估计电表得转的跟电风扇似的。 毯是什么呀？ 估计就是电热毯吧一类的、 哦。 真是不爱起床，我现在还窝着被窝里的听节目呢。 这会儿了， 还是爱睡家里的火炕， 那是、啊、 舒服又暖和，不上火，可惜现在基本都拆了。 嗯，因为不能烧火了嘛。 那当然啊。 征说了，男朋友说冷，就去给他买了双带绒的皮鞋。 嗯， 正好第二天就降温了，还寒冷，又去给他买了羽绒服。他穿着羽绒服和厚皮鞋，自己回忆去年怎么过的。 啊， 我说嗨，单身的小汪汪就不怕冷 哦，天呀， 都锻炼出来了。 是是是， 哎呦，这今年多好，这女朋友真不错。 对，互相抱团取暖呀。 这抱团取暖现在真不是说的是理念问题了， 是吧？ 嗯， 要有实际行动， 适当的该抱就抱一抱吧，真冷啊。 不过我们直播间31度也不用抱了，太热了。来看看 Lucy Happy 说了， 可能赶不上， 天气冷了，有好多好消息，还有 好 多好 消息、哦、 啊， 好好， 还有变化，我可以穿上我的长大衣了。 啊、 哦，我告诉你，穿长大衣显瘦， 好， 而且我还早上起来可以喝西红柿。鸡蛋疙瘩汤， 他和他写的是 巨蛋 疙瘩汤。 我的天， 您家的鸡蛋得、 哦、多大个 儿？重新发了一行， 他、哦、说：“ 我以为得是鸵鸟蛋呢。” 放少许的白叶菜啊， 白菜叶， 白菜叶。不是我这是、 哦。 他说：“我决定元旦节后我就做手工灌肠啊、 哦，手工灌腊肠、啊。 哎呀，灌腊肠，剩余的肉皮呢，我爸做肉皮冻。 哎呦， 虽然天气冷了，但是我却有温暖感和幸福感。我喜欢，更喜欢和你们分享。 你看看，人家就是在这冰冷日子里给自己创造一些惊喜和美好啊！你得动起手来忙活去，越待着越颓，越待着越缩缩。 是是是， 哎、人都说闲都抽了 啊，越待着越懒。我告诉你， 是你在家大干一场，你弄。” 我天，那就感冒了，那就 啊， 大干一场啊，一出汗再一招凉风，可不嘛。 你们家有窗户不？ 有， 那不完了吗？ 关上是吗？我没。 废话啊，您这天开着窗户睡觉啊？ 没有，就 哦，真的吗？你开着窗户 睡觉？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得通风吗？ 哦、 啊，我是这个意思。 我天，你要干嘛拆迁啊？给你家？哎呦，现在装修连阳台的那些窗户护栏全给拆了，等于阳台那变成一大空旷。 啊， 就是对家里边装修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是吗？ 啊、嗯，吓死人了！我觉得 哇，那就是为了制造更多的空间呗，是不是这意思呀？ 不是，人家换一套 哦，换一套， 并不是制造更多空间，那不掉下去了吗？ 我想的是外边再 接下来说说新闻消息吧 啊， 受不了了已经。 哎呦，我别跟人胡扯八扯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12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一起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时隔一年，央视的高分综艺《国家宝藏》再度回归了。在 B 站呢，不到一天，第一期播放量已经近50万，有4万多人同时在线观看。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节目模式基本承袭上一季的模式，由央视和故宫联手，张国立担任001号讲解员，明星担任国宝守护人，演绎文物的前世今生故事。不同的是呢，这季新加入了八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等。我想可能各地的网友看到自己啊、嗯、家乡的这些博物馆能够加入进来，一定有这个浓浓的自豪感。所以有网友看完之后就说，第一次感受到古建筑的奥妙，说不仅仅是惊艳、 嗯、 是竟热泪盈眶了、啊、 对。 还有网友说呢，看了样式雷感觉一种归属感就缠绕过来。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缠绕这个词用的特别巧妙， 特别恰当。 对对对对、 哦、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将于12月18号上映的中国合伙人二日 前的举办首映礼，作为国家电影局确定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之一，中国合伙人2讲述的呢是互联网创业者们的创业故事。主演赵立新表示，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像创业，经历了艰难但充满了温度和热度。 再来关注电影导演宁浩携手黄渤、沈腾全新组合回归疯狂系列的《疯狂的外星人》，明年大年初一上映啊！影片曝光了如约而至主题海报，宁浩、黄渤、沈腾打造全新疯狂系列 3.0。 另外，动画电影《闯堂兔三囧囧时光机》将于2019年1月18日上映。这部影片呢，作为一部穿越科幻题材国产动画电影，拥有着萌感十足的角色形象，以及震撼炫酷的时空特效、光怪陆离的奇妙空间，以及脑洞大开的故事设定。 说到脑洞大开呢，还是有很多需要向先进的这个电影来学习的地方。 是是是。 比如接下来这一部《海王》，截至上周日晚上的票房。是6亿+啊，6亿+乐观的预测是该片有望冲击20亿票房成绩。海王的出色在于其构想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观众已经很熟悉的漫威和 DC 之前超级英雄影片所构建的那个由科技、太空、超能力以及玄幻神性世界之外，把我们身边的海洋世界进行了大胆而开放的重组啊，所以看起来很瑰丽绚烂。比如它分成很多，就7个族嘛， 对啊，七大部落好像是 逃亡王国啊，什么海沟王国都变成那个野兽了，还有渔夫王国呀等等的。 哎呦，你知道吗？明瑶山特别喜欢，看了2遍了都， 真的 啊， 我就不明白，就是小朋友。就是那个男主角小的时候长得卷块头就挺可爱的，小宝宝是长大龙这样了，就是感觉他的毛发集中到了胡子上， 头发也挺长的吧，好像。 反正就是差异有点大，关键昨天同事说是呢，他差异这么大，他妈还能认出来他。 我天呀， 哎呀，那是妈。 对呀，那是有血亲的哈，闻闻味儿都能认出来。来，我们关注一下日前的郑卫健， 你对气味好像有一种执拗。 写新剧，因为我鼻炎，所以闻不出来。写新剧《大师哥》赴京宣传，电视剧《大帅哥》哦，《大帅 大师哥》。 哎呦，这个眼神的， 我们来， 你别挤兑我了，我告诉你啊， 我这不 挤兑的，我的眼神 必须得更改一下， 这眼神我都不对了，我都 这能赖我呀？ 40多岁了，我这 讲述了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下，张卫健饰演的狄奇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兵误打误闯成为了统领声威震的大帅，虽然表面看起来玩世不恭，内心却坚持着底线，心存善良啊！这是大帅哥，大帅哥。 对对对，哎呀，你说领导会 不 会把我的 是大帅哥 播音主持资格证给收回去啊？师和帅我都分不清楚了，天呀，太可怕了！ 你这个识字。大帅哥听着好像怎么叫大帅似的呢？大帅你要守住啊！大帅也是这样，虽然表面看起来玩世不恭，但是内心还坚持了底线的心。 那当然了，对， 这个是没问题 啊。好，今天呢，我们在 偶尔主观。好，我们来进入广告时。 是是是，得跟您再汇报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 在这寒冷的季节当中，您有哪些变化？您周围有哪些变化？比如像高磊就认不清字儿了。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别走开。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跨年狂欢购，12月15、16日，大部分商品5折起。会员持卡当日累积每满2000元赠100点积分礼，更多精彩汇聚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气象师尤工。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尤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 哎， 嗯，今天早晨呢，大家可能有的人呢感觉体感可能挺比较冷，有的人呢感觉可能没有前几天那么冷。实际上呢，今天早晨呢是迎来了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最低的一个早晨。南郊过阳台的最低气温呢达到了-12度，这个气温呢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值。目前城区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在-5到-10度，不过由于今天这个风呢明显的是小了，所以大家呢这种风寒效应不太明显，所以体感呢就没有感觉像前几天那么冷。白天的这个阳光呢也是比较充足的，然后风力呢也是持续的这种不大的这种小风，总体来看能见度也不错，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呢预计是1度左右，可就是大部分时间呢可能还是在0度以下，所以这个特别是早出晚归呢还是要注意多穿点衣服，注意防寒保暖。 嗯，好，那么北京的情况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情况又如何呢？游工。 旅游其他的城市呢我们特别关注，就是因为这次强冷空气过后呢，北方呢就基本上在有一个短暂的间歇，逐渐气温有一个缓慢回升的趋势。那南方呢就是前一阵一直在大家能看到朋友圈里大家都发的这个雨雪天气呢也是逐渐停止了。但是它这个南方的气温呢还是比较低的，像这个安徽啊、江苏啊、上海这个气温呢都是在夜间最低气温在0度到2度。白天最高气温呢在5到10度，所以这个而且那空气湿度很大啊，所以去南方出行的朋友要关注这个湿冷天气。 嗯， 就是气温呢，就是虽然不会没有北京低，但它那个湿度大，所以感觉呢还是比较冷的。但是好的呢，就是这种雨雪天气也是逐渐停止的一个趋势。今天呢阳光也会逐渐的，就是在这些城市也会逐渐会出现。 嗯，好的，谢谢游工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干冷，您也得注意保暖，多喝热水，好吧？ 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游工。 啊，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东三环农展桥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另外呢，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蓟门桥到安贞桥西向东，太阳宫桥到三元桥西向东，还有呢，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还有在北五环建亭桥西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现在8:36了啊，各位赶紧安排好自己的工作。 是， 您想看看这个春运火车票抢票的时间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2个字 “买票”。 对对对，买票。我天， 我怎么觉得我说的跟那售票员买票，上车的同志请买票，上车的同志请往后走，中间不要那么挤，后边还有很多的空地儿。 但人家说的比你温柔， 我就是太厉害了，所以我做不了那行，是吧？ 我们这行也不让厉害的来。我。对，但是今天还有互动话题，说说最近这个在这寒冷的天气当中，您和您周围都有哪些变化？ 是是是 啊，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的 啊。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说了，冬天里呢，最好的菜就是猪肉白菜炖粉条。 好啊， 再来碗米饭。 哎呦， 最好的地方就是被窝里啊。俗话说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我今年冬天掉肉都掉了5-6斤，怎么可能呢？他说有我最喜欢的炖白菜，光吃菜不吃主食。 哦， 过几天呢，我等我买的什么 Vivo 游戏机到货啊，吃完饭连玩游戏带健身和闺女一起玩。我上月底就到了不惑之年了，我决定倒出霍霍。什么意思？按我家老太太说，没事儿做霍玩。 不是，就那意思，就是说已经都40了 啊， 都这岁数了，还什么还随便吧，就跟你似的，想干嘛干嘛。 对对对， 你不早就40了？ 我就早40，我比你还大呢。嗯， 然后人家这个带着闺女玩那种体感游戏机，说啊，打球真跟那大棒球的啊抡什么的， 这多不过瘾。 那您留神点吧，我见过那家长带孩子玩，哇，一伸手，嘣，给孩子打一跟头。 哎，我就是想玩这个，有没有互殴的那种？就 不用，有那个专门需要人，那也不行。 哪儿啊？ 啊 啊！ 那咱过一下。 没有，不是没有，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我这确实不知道，你别搅和，我确实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吗？ 本来想给你挖个坑，你没跳。 我不跳，我有病啊。 好嘛 ，CZ 说天寒地冻的呀，出去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和先生最大的变化就是猫在家里钻研各自喜欢的东西。 哦， 他是每天晚上学英语， 呵， 我是专心琢磨我喜欢的烘焙。上周做了新样子的面包，这周准备研究研究蛋糕。哎，要过年了嘛，对吧？新年也得增添点喜庆的气氛啊。 我给你点个餐， 你看人家让这冬天过的 啊， 虽然猫在屋里，哎，有情有义 啊，就是有情有意义。 哦，我天， 我说话呀，就是， 老有新词儿。 对对对，我给他点个菜，我爱吃红丝绒蛋糕。你看看，过年的时候又红红火火，多有喜庆劲儿啊！ 是是，您坐坐坐坐坐坐坐，到时候送给别人就行了。 窦丁丁说了，我最新的变化呢，是在前天度过了31岁生日。 哎呦， 还有就是自己和朋友创业开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了。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我们四个老大男闺蜜当中的其中一个，终于嫁出去了，而且还是闪婚。 这对你们另外三个人震动还是比较大的吧。 对呀，这闪婚能长久吗？ 突然想，哎呀，是不是我们也得加把劲儿了呢？ 啊， 什么叫闪婚能长久吗？啊啊啊啊啊啊啊，说什么呢？你在 哦，对对对，祝福他们恩爱， 就是希望长久，慢慢的好好磨合。 对对对对对， 劝和不劝离。 是是是是，窦丁丁千万别传我这话。 到现在，啊，对 ，W 说了，啊，我最大变化就是冻脚。 冻 别人脚不觉得冻吗？ 冻，我不冻，我热，我真的热，我脚热。我妈冻脚， 冻脚就是穿厚一点，另外呢做一些运动。如果您手脚容易冰冷的话， 嗯， 在晚上的时候哈，比如说一个是拿热水泡一泡 啊， 水要超过没到小腿肚， 是是是。 另外呢就是拿手脚脚手心脚心互搓， 哦， 洗干净之后，啊， 这就是穴位的按摩了， 就互相搓一下， 哎，啊， 就有人上次还有人问啊，那这么搓多别扭，您别非得搓一顺的，对吧？您右手搓左脚， 左脚，对对对对对， 啊，这么太累了。对，您要非顺着一顺能搓也不 也行， 对，您不累也没关系。比如说我就能把俩腿窝在床上， 我的天，您这柔功不错啊，能下腰。还有 啊， 苗山他有一个方法，他就是专门给脚心贴那个叫什么什么一个中药贴， 哦， 也是能够发热的， 但是它能缓解吗？治疗吗？ 具体有没有疗效，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也贴过， 没有疗效啊？那有没有啊？ 我这本身就手脚就热，我哪知道它有没有疗效？ 那你还贴它？ 我这不就想增强一下个人体质吗？ 这现在就是体质增强。 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就得注意养生。 哎，小滴滴滴说，一到冬天就开始关注摇号的结果 啊， 每天都许愿，为什么？因为太冷了，特别需要车。 对，这倒是。 尤为需要车。 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说一说，一到这么冷的天儿， 对， 您和您身边都有哪些个新的变化？ 嗯，特别感谢轻飘，非常有爱心。他说冻脚你可以用艾灸啊，灸一灸就好了。 哦， 祖国的传统医学厉害。 是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来，我们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好好好， 啊，这个再造场景语境，突出北京特色，结合时事热点，引入虚拟技术， 这是哪儿呢？2018年北京市方志馆地情展完成了改造提升，哎，用的是更加鲜活的方式，全面展示咱北京的地情啊，地面的地。 对，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日前北京市方志馆还正式成为北京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你瞅瞅多不容易。 对呀，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北京市方志馆呢，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可以免费预约讲解。开馆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起了9:30到下午的5点（括弧周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啊， 括弧结束。目前呢，正在研究开放时间的调整，以更好的为社会公众服务。北京市方志馆2017年开放天数达到了290天，年接待量20,000多人次呢。 对，当然这北京市方志馆，大家在这个手机地图上一搜就搜到了哈。我也看了一下，在这个。 就在东三环那边， 对，东三环南路 特别近 啊，就首图跟首图在一院里， 对，首图挨着， 哎，首图不就是一路口把角吗？ 对，东南角， 对吧？ 东南角， 哎， 那儿经常查酒驾啊， 不是查才应该不酒驾，明白吗？压根儿就不应该酒驾。 哦，对对对对对， 你今天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个。 哎呦呦呦， 怎么办呢？惩罚你，给大家讲一讲酒驾的恶处。 酒驾的恶处，生命的代价呀，对吧？不仅仅是 50个仰卧起坐。 好，可以，待会儿啊， 哎，大家可以到这个首图里边去看一看啊，北京市方志馆 是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怀柔区的新消息。 好， 日前的怀柔区发布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3年行动计划，建设5大体系的34项任务，力争2020年7月份前各项考核指标都达到国家森林城市的验收标准。我的天，厉害了哈！又新增加了89公顷的公园呢。 这呼吸起来是不是什么感觉？ 那全是负氧离子。 刚才说到春节，可能很多朋友回家，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准备出去玩。 是， 春节出境游迎来了预订高峰。2019年的放假安排表刚刚出炉，不，很多游客已经订好了春节游的机票。近日，从多家旅行社和这个在线平台呢，我们了解到，春节出境游产品全面上线，目前已经进入预订高峰，关注度和预订量最高的目的地依然就是日本、泰国、我国香港。哎，南极旅游热度不减，南美、加拿大、北欧等目的地成为黑马。 对， 但加拿大目前看来可去可不去了。 对对对对，咱就不去了，不去了。我有签证我都不去。那如果您想避开人群呢，多家旅行社负责人建议，如果春节游客呢想避开拥挤的人流，不妨选择小众的出游目的地，比如说塞尔维亚和波黑。目前呢，这两个目的地已经是对中国游客免签了。还有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土耳其、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目的地处于旅游淡季，游客也可以考虑在春节错峰出游。 哎，错峰出游可能看不到别人，就是看到那种壮丽，但是单有一种景象， 那当然了， 哎，也是不错的。 对，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天冷了之后您自己和周围有哪些变化呢？ 如今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 这首在被窝里的歌要送给我们这位社会社会这位朋友，早上不想起，因为被窝太舒服了。 对，他就裹 在 棉被里。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现在早上起来，尤其外边又特别冷 啊， 对吧？ 对啊， 伸出。但我想到小的时候，那家里真的是更冷。 那时候生炉子， 住平房， 住平房。我住我姥姥家就是生炉子。 那早上起来，你有时候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炉子还没生呢，我都是先把一条腿拿出被窝外，体验这一下寒冷的感受的差不多了，腿也麻木了，噌跳起来，披上军大衣冲出去。 我天！ 所以还是住楼房方便多了。 对对对对对，是那时候生炉子还特别麻烦哈。 嗯， 得嘞，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吧，好不好？ 是啊， 王军说了，天气越来越冷，我没啥变化。我们家的小狗子倒是新增了技能了。 什么技能？ 以前呢，怎么邀请他晚上和我一起睡，他都不带搭理我的。哎呦，傲娇的睡自己的小狗窝。现在天气一冷，你猜怎么着？他是大变了脾气，晚上再也不睡自己的小窝了，自觉主动的上床和我抱团取暖。而且最近直接学会了自己用小鼻子把被子拱开钻进 被窝里睡。 哎，他也知道这儿暖 啊。那么随着天气温度下降，我家小狗子的钻被窝技能也是日趋驾轻就熟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动物它对生存上比我们更有本能 啊。对， 对，它不会考虑，因为它不会考虑什么美呀，什么的，它不管那么多。 对对对， 对生存上它们是更有智慧的。 那是。 童小胖说了，天气越冷越发现自己岁数大了。 嗯， 想当年上学的时候，冬天我老妈天天追着我，让我穿秋裤 啊。 那时候我不冷，我不穿，对不对？现在甭说了，自个儿就套上了。我妈说：“哟，你也知冷知热了哈。 啊” 你瞧瞧，姑娘， 是是是，那不错，那不错， 真是到这岁数了 啊。 来，轻飘说了，我一直在增肥，到了冬天各种吃各种补，但是体重还是保持在78斤。来来来， 你这七和八拐弯，我们以为七八斤。 对，我也是七八斤的。那种一到冬天能胖5-6斤的小主们，求秘方，你这不就是嘚瑟吗？ 我们不需要秘方，莫名其妙的就胖了5-6斤。 我告诉你，我都胖了5-6公斤了。 斤的吗？ 斤的，要不然怎么会到90几公斤呢？ 已经到90公斤了， 89点多公斤啊，那可不是嘛，吃饱了饭91公斤的呀。 这太感人了，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是最圆滑。运泽说，冬天了容易悲观，工作其实还可以，总觉得不值得，我早上跑半个小时开20公里，天天想辞职，还容易跟老公发脾气，让他情绪不好，就觉得自己受苦受累了。那就稍微比如说，你每天头天晚上先把自己的半杯热水搁好，里边搁上点枸杞啊，泡好， 对对对， 第二天再续点热水，哎，拿在路上随时喝点这个，让自己甜蜜起来， 对 对吧？ 放点蜂蜜什么的，多好， 这容易燥，就容易发脾气。 那当然了，每天建议大家吃2个梨。我告诉你，现在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咱们内心啊，按中医理论，内心是一团火，这个时候呢，就得灭火。为什么呢？就要吃梨，把这团火灭掉， 或者吃白萝卜。广东那种白萝卜， 白萝卜也行。 哎，白萝卜就是它这个白色的，反正就是 就浅色的， 对，挺好的啊。这个水儿，萝卜赛梨呀，啊，卖东西的就这么说。 是是是， 萝卜赛梨就是非常甜。 哎，你看，咱们又改节目了。 凡是说到吃就走不动， 好就说了。我女儿说他们学习， 把你这哼哼唧唧的歌换一换，多好听。 我以为 牙医工作不成功呢， 咿咿呀呀的是吧？ 对呢。 啊，好就说了，我女儿说他们全校学生都变熊大熊二了， 因为圆。 我说啊，为什么呀？什么意思呢？女儿说，那就是穿的多呗。 对对对。 哎，我还真不是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有这个冬季长跑，就10点左右的时候，围着学校跑2圈。那个时候 也跑。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穿大衣的，就穿就是学校里边那个普通的长衣长褂，也不穿羽绒服，就出去那么跑去。 他是校服里边可能套着毛衣，也就这样了。 哦，对 对 对对对。 但是跑步可没有穿羽绒服跑步的，你这容易感冒。这样 原来没有，真没有。 现在人也没说呀，人说日常同学们。 哦哦。 但是长跑，我觉得啊，大家冬季这种锻炼反而更应该坚持。 是， 那对身体特别好。齐峰说，能穿多少穿多少。能不下床就不下床，能赖床就赖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能吃饱点就少吃一口，能吃饱点就少吃一口。你这后面说乱了吧？ 对呀， 能开2个小太阳就不开一个，怎么暖怎么来。我恨冬天。 哎呦，大老爷们儿，你这么怕冷啊？ 我不恨冬天， 我也不恨。 为什么呢？ 挺好的， 因为我是冬天生的。 哦，那倒不是，因为我夏天出汗多麻烦，老得洗澡，冬天就没那么多事儿。 你就是爱出汗呗，是吧？ 得嘞，咱最后一点时间呢。欢迎大家。 大姐不是，对不起，大姐说天冷打车手机反应都慢了，老把我排队排在人家后面。 真的假的呀？ 您在那屋里打好，比如说他那比如大堂啊，打好了你再往外出来。 是，您换个手机嘛，这不是给您一个理由吗？ 确实已经冻得我换了一手机了，手机电池不行了。 嗨，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分享分享，这么冷的冬天您和身边的事儿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来关注一下这个趣闻。 说说许多人喜欢晒太阳，但是紫外线照射过量可能就引发皮肤癌，这相当不好了。 哦， 美国的科研人员近期开发出一款便携式设备，你贴帽子上或者太阳眼镜上，就可以测量紫外线强度，让防晒有量可依。 那么这个美国西北大学研究机构人员近日在美国的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报告了这项成果，他们开发的这款设备比指甲盖还小，厚度和信用卡相当，封存在防水的透明塑料里边。西北大学材料学和工程学教授约翰·罗杰斯说，这个设备坚固耐用，将其放在废水和模拟的洗衣机环境当中仍然可以工作。那么这款设备呢，利用太阳能工作，其中呢有多个半导体光感受器，可以测量不同波长的紫外线的强度。那么它接受光照后会产生相应比例的微电流储存在电容器当中，那么传感芯片读取相关电压，并将结果无线传输到用户的手机上。我听得 真是特别厉害，但很厉害，你就能看到了，对吧？ 对对，这倒是。 这设备啊，不仅仅适用于生活中防晒，还可以用于医疗。论文共同作者、西北大学医学院皮肤学研究人员许帅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光照治疗当中，这一设备能低成本、高精度测量患者所接受的瞬时和累积照射量，有助于医生通过调整患者体位或者是光源，来优化这个治疗。不错，你看看美国西北大学新华社都采访到消息了。 呵，好，那希望都跟我们发明这些最新的一些新技术哈，让我们这个冬天不太冷。小高就说， 他有秋裤和羽绒服，你不用。 小高说了，电动汽车开不了了呀，太冷了。开暖风上班的话，车子都跑不了一来回，得换回汽油车了啊。这电动汽车这么不禁开呀？ 不会吧， 我也觉得是不会，一次充电怎么也能开个两三百公里吧， 是不是它这个电池出现了一定情况 估计换电池 还该检查检查一下吧。好，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抱团取暖不要提什么互殴了，我们还是和平相处人家有特警，我们每天训练就是这么练的。你来我们这儿吗？ 不， 保证达到单方面殴打你的程度。 是是是，听说他们的食堂特别不错，咱们可以多吃点哈。好嘞，希望 人家练的还辛苦呢。 练的辛苦。 对，所以这互殴人家是工作大家希望还是健康的，走吧，抱团取暖去吧。 对 高磊就是火炉，谁冷了就来。 来，我贡献出两只手两只脚，随便抱。 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 娱乐72变。 什么是奥林匹克理想？ 我想成为冬奥会志愿者。 我参加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12月10日至28日，凡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北京区域及境外实体零售店购买特许商品，单笔满300元，即有机会获赠鸟巢冰雪节门票或北京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游折。 详情请至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实体零售店，或登录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咨询。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 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预订中，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9 400-919-9969。因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发售电话最后来播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收藏需谨慎。